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傅景华演唱的《只有山歌敬亲人》，朱重茂带来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熊清才演唱的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。

像玫瑰花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